7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讲人所不能讲的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最近一集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假高潮啦，即很多女仔就好中意成日喺个男朋友面前就扮假高潮啦咁样啦。咁最大嘅原因系咩呢？就系、是、因为佢想个男仔快啲高潮啦，就系、是。 我真系唔知道， 女仔真系会想啲男仔快啲高潮嘅咩？ 梗系啦。 唔系想啲男仔耐啲嘅咩？ 睇下佢技巧咯，呢、這个就要技巧唔好嘅话，快啲啦，唔该，系嘛？ 你好唔舒服就快啲， 梗系啦。 你好舒服就唔使扮啦。 系啊，但系阿 Elan 就好爆咯，佢话根本就系唔需要扮，佢咧就讲咗一句好精警咧，就系、是、话我都唔舒服，做咩俾佢舒服啊？同埋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现场活动能够圆满结束，感谢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嚟更精彩节目。 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88。 师奶，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个师奶，阿嫲话我心里变态。非洲牛肉好食，好味好食，成个世界舒适，老婆仔都走埋，还债还债还我债。 好，星期六晚北上频道啦， 咪解释下呢啲 你系边位啊？ 你系边位啊？ 你系边位咁？ 我系杰斯仔啊！ 我系杰斯女。 你系杰斯女？ 唔系佢系杰斯仔个女。 你系杰斯女？ 好奇怪啊嘛，首歌 唔系一十一国庆啊嘛， 点解冇咗背景音乐咧？又好似短咗啲喎， 系咪？我哋因为咧，我哋尊重下我哋个祖国 啊！我哋唔会幕后代唱。 系啦，今晚特登揾一个唔系幕后代唱嚟噶呢个啊，呢个坚嘢嚟噶， 真人发声啊， 真人发声啊！ 我仲重金礼聘噶，我要争佢几条烂衣嚟。嘅雪條噶， 按依嚟啊！ 如果唔係，唔可以收買佢今日。 仲有啲樂天紅仔餅，你俾咗 樂天紅仔餅，梗係唔可以買嚟食啦。 已經係收購曬。 唔係你可以食，但係要食日本版咯。即係阿傑斯女呢個禮拜就多咗好多啲日本版嘅。 我得閒請佢 做 啦，係啊， 師傅做埋咗好生意。你 係因為最近你一定要去啲啊，譬如 Uni 啊、吉之島啊、或者 City Super 嗰啲去買嘢食啦。即係呢個我諗係。每个家庭都要即系要做嘅嘢， 系咯，唔系我见到我哋身边嘅朋友咧，已经戒咗奶茶、咖啡啊，全部冻柠茶， 系嘛， 系啊，陶君衡都冻柠茶，你唔知咩？系，我而家个个冻柠茶。 好啦，咁啊，介绍今晚我哋嘉宾先，今晚人少少啦，卡奴喺度啦，仲有啊，即系好耐冇同佢做过节目嘅牛哥啦。咁 啊，我班逼上嚟啊， 我特登赶晒啲人走啊，啊，咁啊，特登静地咁去同你做一集节目， 因为 topic 啱我啫，系嘛， 咁我哋今晚即系。要讲嘅主题嘅都好多嘅，咁啊，即系因为十一啦，咁就我哋可以讲下十一，即系上面而家放紧假，咁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即系做紧啦。 我想讲讲，好似呢个十一咧，嗰个气氛好似比往年真系差好多，系咪啊？ 淡咗嘅，其实我谂，因为其实最主要原因系因为今年开始摊咗一啲假期放，咁变咗虽然话呢个系唯一一个长假期，但系即系譬如话好多人已经开始习惯，即系开始适应就系、是、喂即系我唔使玩到咁尽啦，因为而家有端午节啊，有中秋节啊，嗰啲都有假期放啊嘛。譬如好似跟住嘅重阳都有嘅，如果我冇记错， 重阳有冇啊？ 重阳好似都系一地咯，吓、啊，即系拆开嗰啲一地一地嗰啲咁嘅假期啦。咁同埋就即系所以就冇话玩得好尽啦。咁同埋就系今年个。我諗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之前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因為好多 big show 嘛，係 咩？ 咁大家都要唞下啦，即係 唔係我有好多獨立啲， 又奧運，又陳七。 陈七啱啱玩完，咁然之后又忙完啲毒奶系咪先啊？卖奶粉嗰啲咁我谂都即系好多好多家庭啊，即系都希望唞下啦。 即系咧，今日咧，我曾经啊去个各大超市啦，万记啊、屈臣记啊咁样咧，谂住买翻两罐奶粉上去俾朋友嘅， 系 唔好意思。真系一罐都买唔到，系一罐都买唔到。 嗱，讲少少关于奶粉，其实都即系我即系我哋都连续讲咗好多礼拜啦。即系我其实今日都唔系谂住主要讲下奶粉，但系都要讲讲嘅就系、是、即系其实真系好唏嘘嘅。譬如话喺上边，其实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就系、是、传媒嘅报道已经越嚟越少啦。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其实上一次我想讲讲嘅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咧就系、是。一開頭嘅時候咧，嗰、那個所謂嘅集體訴訟，即係好多律師走出嚟嗰下咧，咁而家又係好似呢個汶川地震嘅豆腐渣樓一樣，即係又係開始冚啦。即係譬如話我所知嘅就係、是、其實喺大約喺譬如話喺九月中嘅時候，即係中秋節嘅時候到咧，其實已經開始有好多嗰啲維權律師咧係受到即係種種嘅恐嚇啊， 被人監視 啊，或者係啊，同埋。即係譬如話，又收到多啲匿名電話啊！即係話喂，呢啲嘢唔使你做啊，留翻俾國家去做啦、啊。即係呢、這個以大局為重啊！即係講埋曬嗰啲咁嘅嘢，又話即係總之就係唔好擾亂到個社會嗰個 安定 啊，係啊呢樣嗰樣。咁、 啊、 變咗咧就即係。最初嘅時候，差唔多有成九十幾個即係維權嘅律師啦，即係分布喺河北啊、陝西啊嗰啲咁嘅地方一帶嗰啲咧。咁但係到而家咧，已經有好多收皮啦。咁點收皮呢？譬如話即係國外嘅記者揾佢哋啦，唔聽電話啦。咁同埋即係譬如話有苦主揾佢哋啦，佢哋都唔接啦。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已經即係收曬聲，唔敢去做。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呢個就係正正即係即係有陣時睇就係、是、即係有陣時真係好唏噓嘅，即係一聽到呢啲，咁你到最後嘅其實件事又係不了了之咯，即係到最後結果永遠都係咁樣嘅。 但係唔係啊？而家好似話有個苦主咧，已經係控告三六啊嘛，咁嗰個可以做成案例噶嘛？ 唔係，佢而家嗱，而家就我諗喺國內咧就你要留翻俾阿爺做啦，即係可能阿爺會 work out 一個方案出嚟，咁你接唔接受都係要咁樣。你又反而喺國外咧，即係譬如話最新咧就係喺美國咧，就有一啲 buyers 咧，有啲 customer 咧就開始 plan 緊去集體去 sue China， 即係呢啲就會有。咁但係你喺國內嚟講，就我諗就算你話做嘅，到最後其實都係即係喺壓力之下咧，又係。全部嘢即係不了了之嘅， 唔係過往都係咁噶。咁樣以前咧都試過外國去，即係同一單嘢，外國有奶，中國有奶，但係外國賠償嘅方嘢嗰啲方法全部同國內嘅人唔同噶嘛，甚至 爭好遠添， 爭好遠添啊！即係而家呢啲集體訴訟係對我哋幣國啊，唔好貴國啦，我哋喺中國嚟噶嘛，貴國咧真係。即係個日佢嘅指紋係冇用嘅，完全冇用 嘅 喎。 唔係你冇辦法，因為你整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因為個事實係真係官商勾結嘅嘛。即係我都話呢啲咁嘅大企業，所謂呢啲咁嘅咩民族品牌啊，咩大企業啊，喂，佢哋個總裁、佢哋個始創人、佢哋嗰啲 CEO 老細咧，全部。都系即系共产党员嚟噶嘛， 同啲人大政协啊， 官官相卫系啊，即系系有偈，系有偈倾。即系譬如你如果睇到嗰啲新闻，即系我唔知道香港有冇报道啦。即系譬如话而家喺大陆佢盛传就系话即系三六咧系俾咗成300万俾呢个百度嗰个网站。咁即系当然佢唔认啦。咁但系就个佢俾钱佢嘅咧就系即系其实已经系开始控制啲传媒，即系 叫唔好嘈， 叫唔好嘈。同埋咧就系嗰啲留言区，如果有人即系讲毒奶粉呢啲嘢。删咗佢，咁呢个系即系喺大陆而家盛传得好犀利，咁同埋呢啲嘢其实都好平常，即、就、系、是、我谂其实好多传媒都已经系，就算话你用唔用钱收买嘅，其实即系已经都系开始自我审查噶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最好就唔好讲少啲吓，即系就唔好话大幅去报道咯，咁所以呢件事其实就系、是、即系都系嗰句喺大陆生存就永远都系自求多福噶啦，即系你话你靠共产党真系死得。 系 啊， 咁而家翻大陆仲饮唔饮奶？ 冇饮唔饮奶都冇得唔饮噶， 冻咖啡都饮下。 饮我 照。嗱，我又咁样，我又上早几日啫，就走去饮 Starbucks 啦，又去睇佢 Starbucks 去不沙奶。 吓，今次啲奶咧，佢又转咗用维记咯噃。 嗱，我补充先，上次仲 其实豆奶都有事， 豆奶有事啊嘛， 豆奶都有事， 所以佢转用维记咯， 系咯，系咯。 我去名店咧，都系用咗佢嗰只，都系转咗奶噶啦，但系就唔知咩奶咯。 嗯， 啊，咁佢始终都系。都我啱觉得危嘅，雀巢都有啊嘛。 我喺大陆最近我睇嗰啲新闻咧，即系都有约略提，即系譬如话喺内蒙啊，喺呢个即系陕西啊嗰啲地方嗰啲奶农啊，即系养牛嗰啲，咁咧就即系血流成河，你冇见过啊？奶流成河咧，你真系未，真系要 点解要奶流成河咧？ 因为啲奶冇人收啊， 冇人哦， 倒晒。系成个农田咧，全部白色嘅，倒晒啲奶，倒到系一条河咁样嘅。咁而家咧就即系各地嘅即系嘅嗰啲农业部啊嗰啲咧，而家咧就其实咧就系俾紧压力啲奶农啦，因为啲奶农其实而家冇收入，冇乜收入啊。因为其实冇乜人同佢收奶，咁变咗咧，但系即系佢哋其实佢哋就系谂住咧，如果有人准备杀牛噶啦，即系如果有人开价啊， 劏埋 收就劏啦，即系卖即系， 因为打边炉啦， 即系系啦，杀得几多就几多啦。但系农业部嘅嗰边咧，其实系一路都谂紧方法，即系好听啲就话我哋尽快啦，会有啲方案俾佢哋啊，睇下点样补贴啊，即系顶住先啦，就唔希望我哋杀，因为点解咧？呢个就即系又系共产党思维啦，即系佢哋希望就系啲奶农系可以挨得过呢一关，就仍然即系将呢个工业维持喺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有好多人会失业啦，咁同埋就即系这个是会影响到整个那个社会安定繁荣的嘛。咁所以即系而家嗰啲农业部嗰啲咧，就喺度谂紧方法啦，就即系希望佢哋就系或者会短期内系会做一啲补贴俾佢哋，就希望佢哋唔好即系杀牛。 而家因为呢啲牛咧，咁始终都有都仲要有企有啲奶粉要生产噶。咁如果殺咗啲牛或者唔生產嗰啲奶， 唔係其他奶，我諗係有，唔係佢譬如蒙牛啊、伊利嗰啲咧，其實係有繼續收奶嘅，即係我亦都睇過啲報道就。佢嗱，其實就真係你話佢哋以前唔知道有三聚氰胺咧，就真係打死都 我都唔信 嘅，因為咧後屘訪問翻啲奶農咧，啲奶農自己都講咧就係咧，從來咧其實咧，譬如話蒙牛啊、伊利嗰啲收奶咧，佢哋係喺個收奶站咧，其實嗰啲奶咧分咗幾隻價錢嘅，咁譬如話而家咧啲奶其實即係每一公斤升到兩個八毫幾啊人民幣每一公斤收，但係咧佢哋有一啲所謂叫做咧即係品質比較差啲啦，我哋唔好叫做劣質奶啦，咁咧佢哋会有啲系平过两个几嘅，咁平到去咧，差唔多一蚊咧。其实佢哋就讲翻咧，就以前咧蒙牛啊、伊利啊嗰啲咧，佢从来都系收一啲一蚊嘅奶嘅，即系其实佢哋根本系知道，即系收一个 low quality 嘅奶翻去做嗰啲奶制品嘅。 咁啊，两件事 系啊，咁所以咧，咁佢哋就讲翻咧，就系而家咧。蒙牛伊利嗰啲都有收，咁咧同埋咧因为风声紧啦，咁咧就开始收翻啲两个八毫几嗰啲啦，咁但系个数量会少咗好多咯，咁所以你话佢唔系我谂即系每一个嗰啲奶嘅农场，佢唔系话完全冇生意做嘅，但系你问题就系话每一日倒嘅奶系多过人哋收嘅奶， 即系处于一个半瘫痪状态。 半瘫痪状态啦，我谂即系有一半，你有一半有人收已经好开心啦。 咁其实我以前用开一蚊嘅咁。而家呢物奶唔得，话因为加咗三聚氰胺啫，系咪先？但系咁，如果譬如一蚊嘅牛奶系，其实都系冇加嘅，即系劣质啲啫。 唔系，佢嗱一物我谂几方面嘅，即系我相信嗰个流程系咁啦。即系而家冇话有一个好清晰嘅出嚟啦，一定系有加嘢嘅。因为点解？佢收完一蚊，即系呢个中国人做生意永远都系咁，佢将个成本减到最低嘛。佢一蚊收完翻去咧，佢唔会话将嗰啲一蚊嗰啲再可能嗰啲嘅含嘅蛋白质系唔 pass 嘅，唔 pass 个 test 嘅，咁所以佢就要加三聚氰胺。原因二咧就系咧，可能就算嗰啲系真系过到个 test 够蛋白质，但系为咗 可能 污染咧，就即系八成奶就沟 兩成水，咁咪跟住就再加呢個毒藥落去咯， 係三聚氰胺啫， 係咯，唔係三聚氰胺真係毒藥嚟。 成年人一日唔飲過超過四杯係唔會死嘅，話先咧。 咁所以 唔會飲過四杯啊嘛。 同埋即係我係從來唔相信呢個即係係會解決到嘅問題咯。即係喺風聲緊嘅時候，而家就即係大家即係嗰啲佢哋就會即係小心啲去做嘢啦。但係即係當雨過天青嘅時候咧，呢啲嘢係會繼續嘅。同埋即係今日加三聚氰胺。唔 work 啊！佢哋就會諗過加第二啲嘢嘅啦，即係其實係好永遠都唔會反省嘅。咁同埋即係而家就影，其實唔係已經唔係影響到。如果你講緊呢個即係呢件事件，其實已經唔係淨係單單影響呢、這個中國嘅奶製品出口啦。即係我譬如我最近已經收到一啲消息、就係即係譬如話美國已經係再落。即係重力去監管呢、這個即係進口嘅大陸嘅玩具產品，即係其實係對其他產品，總之你係 made in China 已經係好麻煩。譬如話玩具咧，將會因為美國咧係有一個叫做即係英文叫做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咁樣咧，即係喺2008年年初嘅時候咧係出咗一個咁嘅 Act 嘅。咁、那個 Act 咧其實咧就係英即係為咗防止即係避免太多嘅玩具去到呢個零售市場，而再做翻一個 recall， 即係一個回收咧。咁咧，其實佢哋係曾經 suggest 過，就係話佢哋會擺好多 inspection 嘅人員咧，喺各大嘅碼頭 port。咁然之後咧，就希望咧就係咧，大部分consumer products， 即係呢個係包括玩具，唔係淨係針對玩具，係大部分嘅進口嘅consumer products 咧，係要做曬所有嘅應該要做嘅檢測，先俾佢流入市場。咁但係呢個其實咧，喺風平浪靜嘅時候咧， 有冇人理啊？ 係你人，大家都知啊，即係呢啲嘢係紙上嘅 rules 就還紙上嘅 rules， 但係真係做係另外一回事。但係因為個奶製品咧，其實而家將會咧，即係我諗喺聖誕之後再入口嘅產品，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譬如話，如果你係聖誕做聖誕期嗰啲進口嘅貨品，其實而家好多都已經入曬口流曬入市場啦，因為已經去到個 distributor 度啦。咁但係咧，我諗聖誕後嘅再即係進口嘅。中國製嘅產品咧，就將會真係會受到一個好嚴謹嘅監管， 即係可以預期到將來嘅啲老闆咧，即係製造業嘅老闆就幾難捱嘅咯， 好頭痕， 尤其是即係因為唔淨止係美國噶嘛。 全世界都会跟住做噶嘛， 根本就系啊，啲咁大镬，镬都有甲醛，因为 而家美国 因为系信你唔过啊，其实系个信心问题啊。卡卢想讲， 佢而家美国嗰条例系仲辣过欧盟嗰条 噶 嘛？ 哦，从来都系噶， 系咯， 即系行 ASTM 嘅系从来都即系辣过行 EN 七十一， 系啊系啊， 即系行欧盟嘅例， 更加少大陆货入到去美国嚟咁讲法嘅话， 会烦咯吓，咁即系。都冇得講噶啦，咁但係你而家事實上擺明就係咁，因為你全世界對嗰個中即係總之 Made in China 就冇信心噶啦。 咁預期美國都會通脹噶咯，咁你炒股票嗰啲應該你諗下點樣話？ 唔係同埋玩具係好大劑，即係其實如果你即係我成日都講，又係唔好俾我嚇口臭噏中咯。即係如果你話大部分咧大陸製嘅玩具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好嚴格去驗嘅時候咧， 總有一兩樣衰嘅， 唔係隻圓㗎啦，而家即係總之係 總會做一兩樣嘢咧， 好扎實啦。總之就嚇圓其實已經係而家都少用㗎啦，因為喺美，如果你係進口美國咧，係所有都要冇呢個含，即係個含鉛量 好低， 要好低嘅。 咁甲醛咧冇，係咯，即係有得走啊。 總之緊有啲其他嘢，因為你因為玩具係一樣好嚴格嘅， 因為我知道唔噴漆， 即 係檢 定嘅產品， 噴漆咧唔用含鉛，唔用含鉛含水銀嘅咧，就用甲醛㗎嘛，咁係噴唔到噶嘛，係咪啊？意思係咯，咁所以即係將來又係又唔合格嗰種。 我 可能但係其他二三線嘅國家，譬如啲咩越南啊，咁其實佢都未必會達標嘅喎。 唔係，但係嗰個嘅數量佔好少數啊嘛。 嗯、 但係即係你講嚟講去就係你中 Made in China， 你諗下你睇下奶製呢樣嘢，你睇下而家你咪見到幾大鑊？ 係咯， 因為係唔係淨係講緊而家已經即係牽連到一啲唔係 Made in China 嘅食品啊、嗯？因為點解咧？佢就算嗰啲嘢係 Made in Japan 又好 ，Made in Australia 或者 New Zealand 又好，但係佢嗰個原材料係由中國嚟啊嘛。 係啊，即係你唔係淨係，譬如話你 EA 蒙牛嗰啲，佢嗰個業務唔係淨係賣奶粉或者賣一啲零售嘅奶製品，佢係賣埋原材料噶嘛。咁嗰啲原材料出事嘅時候，咪全即係所有個 brand 都會有事咯。 所以咧，而且呢啲響嗰個盒面上面亦都唔會 show 出嚟俾你睇噶嘛。 show 唔到啊 ，show 唔到出嚟俾你睇，所以你根本都唔知 show 唔到嘅。而家咪唯有就要逐隻逐隻去驗咯。 嗯，係啊，咁咪解釋到而家中國點解國慶咁冇氣氛咯，因為全部嚟曬香港咧。卖奶粉啊， 送奶粉， 卖奶粉， 搞到我想买两罐都买唔到啊！ 咁啊，跳去第二个话题啦，即系如果你讲起国庆咁，就即系国庆究竟啊，即系嗱，而家仲放紧假啦，大佬。咁我谂， 你好似放埋今日嘅啫， 都唔系嘅，即系睇下咩行。 我哋唔好计听日星期六、星期日， 系， 都系放到五号啫。 理论上有啲就都，其实大部分会系星期一翻工啦。 系咯，系咯， 系啊，都叫做 系咯。 咁就今年就系咯，正如你所讲啦，即系其实个市道就普普通通啦，即系真系冇话好似以往几年咁热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另外一样嘢都可以讲下嘅，即系如果十一嘅就一定要个不得不提嘅就系嗰个房地产啦，吓，即系譬如话几个大城市。深圳啊、上海啊、广州啊，其实就系、是即系每一年，尤其是特别今年啦，因为个楼市好低迷啦，咁、所以咧， 平咗啲楼 系 扫货， 尽地一煲啦， 扫货， 即系卖埋呢铺咧，即系打后呢两个月咧，即系唔会有好多人买楼，咁就所以你会见到即系广州同埋譬如上海啦，做好多促销啦，即系譬如话上海就直情系喺上海展览中心就搞，即系其实每年都佢都有搞嘅，叫十一假日楼市，即系促销，咁嗰个其实佢就喺上海嗰个咧就包晒成个。我谂即系嗰个长三角嗰个区域嘅，即系包括埋，譬如话你喺南京啊，其实有啲直情喺北方嘅都落嚟摆展览嘅，即系佢就所有咧就喺晒上海展览中心嗰度摆摊位，咁然之后咧就去拱啲楼盘，咁你话哇，咁我想睇楼咁点啊？喂，冇问题嘅、啊。佢哋有專人咧，即係 幫 專車啊，嚇、啊！即係譬如你就算去到南京咁樣，同約時間咁就有得睇嘅。咁但係咧就有啲就會都幾搞笑，即係譬如話，就算喺上海，其實上海就主要就燒嘅樓房咧，大約就個位置集中就喺曬浦東啦、因為而家其實浦西就已經好密密集集咁樣。如果你嘅講多新樓盤一定喺浦東嗰邊啦，咁、但係譬如話有啲就今年其實十一佢哋開始十月一號至四號有呢個咁嘅 show， 咁你話頭先你話睇樓咁你話喺上海有啲譬如話有啲比較 hot 嘅樓盤咧都幾搞嘢嘅喎，即係譬如話佢哋睇樣板房啦，咩叫樣板房咧？即係我哋喺大陸就唔用呢個示範單位呢個 terms 嘅，就叫樣板房，係啦。咁然之後你要睇樣板房咧，就如果有啲 hot 嘅樓盤咧，你就要預早好早要 book 定啦。咁、如果你 book 到咧，就所謂叫你做 VIP 啦。咁、如果你係臨時去到 show 咧，先想係睇樣板房咧，有啲咧就直情串到咧要俾低兩萬人啊、三萬人啊。叫嗰啲叫誠意金嘅， 上海真係 係睇完樓先俾翻你嘅。咁但係你話喂嗰、那個樓、那個樓市究竟熾熱唔熾熱咧？因為十一假期當然行呢啲 show 啊，或者譬如話喺廣州去睇各大即係各地嘅示範單位咧嘅人咧係好多嘅，但 係成交咧 成交就好少啦。 我可以咁講啦，上年十一深圳咧。个十一嘅黄金周系咪喺四套新楼盘？四套咋？ 嗱，我有嘅资料喺度咧，就系 今年就真唔知。 就系譬如话可以讲一讲嘅，即系譬如喺九月30号到啦，即系喺广州咧就譬如喺几个大嘅板块啦，即系譬如话花都啦，花都喺九月30号咧，其实就 卖22套，喂，好犀利噶咯！ 我一阵解释俾你听。 上年卖4套， 我数埋呢啲资料先啦。白云咧就卖咗10套，咁咧就荔湾咧就卖咗2套，咁越秀山嗰边、越秀区嗰边咧就卖1套，咁海珠嗰边就卖16套，咁加埋就加埋埋都唔够 50。 佢就講咧，就呢度未列曬出嚟啦。但係咧，就九月30号咧，廣州咧就一共賣咗107套。咁、但係你話係咪好犀利咧？絕對唔係好犀利。 冇犀利， 因為點解咧？嗰、那個貨源實在太多。即係譬如話，如果舉個例咧，大約而家喺成個廣州咧，大約咧係有接近180个樓盤度啦。而推出嚟嘅單位咧，即係。是我冇資料喺度，但係應該接近1萬個單位嘅， 咁所以你话即系卖得个100%系 一个 percent 都冇， 系啊，你净系讲紧呢个白云啊，白云已经咧就据统计大约有成4000个单位咧。是等住买的。 咁花都呢，花都好似。 花都就。 旺啲喎。 花都唔旺㗎。嗱花都如果嗱可以解释一下俾你听广州嗰个情况啦。即广州嘅情况而家大约就譬如话而家大约嘅楼市价啦。即就大约係讲緊去踩到去1萬到1萬1蚊到啦。咁就呢啲讲緊大约係90到150个平方米嘅。即但係我哋俗称嘅900尺到1500尺到嘅楼啦。咁嗰、那个其实是比年头嘅时候呢跌咗好多嘅。即係譬如话你讲緊年头嘅时候呢广州大约应该是15000到20000嘅，即係踩住啲咁嘅价啦。咁、但係而家已经踩住10000到11000，同埋呢嗰、那个同埋呢係有价冇市嘅、即係如果你问普通一个广州人呢，即係你话一个普通一个广州家庭啦，即係你话而家我所知嘅呢，即係我所了解嘅就係譬如话可以承担得起嘅买一个楼房呢，大約佢哋係希望買到一個大約100萬樓下到嘅啫，即係得80-90萬到。咁所以個單位一定要細啦，因為你而家同埋咧就係、咧會係去再挑剔到一啲，即係再揀到一啲咧，大約係去到7000-8000蚊一平方米嘅樓房啦。即係所以而家有啲譬如話而家講緊嗰幾個老城區，即係譬如你講緊荔灣啊，講緊越秀嗰扎啦，即係嗰啲全部係企住一個1萬到11000咧，其實係同個市場有啲脱節嘅。咁至於你講花都咧，花都係零舍平嘅，所以其實今年11咧係好多人走去花都度睇樓，因為點解咧？花都嗰邊咧嘅樓價咧，大約係踩住4000到5000蚊度。咁、你又問啊，點解咁平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嗱，即係花都雖然個環境係好好嘅，即係如果我哋大家有去過花都知道啦。咁、但係花都其實係會有啲等於香港你啲人走咗入去元朗啊、屯門啊、天水圍咁樣， 即係深圳嘅二線， 係啦，個配套冇咁好啊。即係譬如話你一個家庭咧入到去花都住咧，你會發覺係啊，環境係好好，但係譬如話醫療啦、醫院唔多啦，即係同埋學校又唔多啦。咁你下下如果譬如出翻嚟嗰啲交通又好大鑊啦。咁所以即係其實花都就會比較啲外國人會比較中意咯，因為譬如話即係因為而家佢開始喺嗰邊嗰個商業嘅活動係比較開始多啦，同埋佢近機場啦，同埋就係佢有個即係有個汽車城啊之如此類，咁所以咧就而家係陸陸續續就會有啲外地人係會搬入去住就多，但如果你一般廣州嘅人咧就吸引唔到佢買，咁所以咧就嗰邊嘅樓價係特低嘅。即係嗰邊大約係去到4000-5000蚊一平方度。 啊，我就唔知啦，我就深圳比較熟啲啦。咁我咧上年咧仲講緊25000平方。 係啊，深圳其實亦都係跌得好犀利咯，萬幾咯，仲係1萬，有啲已經去到10000頭啦。深圳 係咩咁大鑊啊？ 啲卡奴應該都會比較熟啦。即係譬如話係啊，即係而家係跌得好犀利。咁同埋即係譬如你喺你講緊其實廣州就會大部分人會集中係住翻喺譬如話海珠啊、越秀啊、荔灣啊，即係呢、這個。即係以前老西關啊嗰啲咁嘅地方，係因為嗰個配套比較好啲咯，係啊， 係咯 ，OK 啦，翻轉 好啦，第二次翻嚟先再傾， 好嘅，拜拜。Okay。 蕭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至1:00，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怕做大娱乐家。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满叔、梁台长同埋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会友。唔使讲咁多啦，饮啦。 If you're booming,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 Why don't you go where fashion sits? Mm-hmm. 梁嘅张家李丽睿等于 正宗嘅风骚快活人， 你唔会忘记嘅名字， 你唔会错过嘅节目， 正式由收音机跳到电脑网上， 星期日晚九点到十点半 ，Hong Kong Reporter 风骚快活人见。 Dressed up like a million dollar trooper, trying hard to look like Gary Cooper.